别哭了， 这死人死了，活人得合计着咋过。 菜价低了，钱都毛光了，粮食也不值钱了。 富贵盐也贵，我看可连盐都吃不起了。 这地租孩子娘的家，还有人咋活？ 没法活，你活不好。二里半家成业，还敢私拼金枝儿？有钱可以，没钱也敢拼，没见过。 二里半的骡子腿儿，欠打。三哥，你是咋出来的？ 不告诉你们，王八蛋，都是王八蛋。 哎，三哥，你可不是那个逃啊！ 哎呀，你要是逃出来的，你就赶快回去。要是让二爷知道了，那可要在家一等的。 二爷，好人。二爷， 三哥喝多了。 二爷说了。今年春天好好干活，都好好干活。 三哥他这是疯了吧？ 可了不得了， 得给他弄回去，让二爷爷知道罪加一等。 二里半，我闺女，你儿子，我磕碜你，我跟你没完。二里半就干重活，累死他。干活累死你，你给我跪下，服个软。不跪你啊。 醉醺醺的赵三一脚被横放在地上的婆子给绊倒。 谁呀？完了，哎，你在这儿呢啊。你也喝酒了，不回家睡啊。哎，王哥，二爷拿钱赎了咱家的牛，让二爷牵去，不辛苦。二爷赎了咱呢，啊，哎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行不行啊？死猪样的！ 哎，听到没有？三哥说是二爷拿钱赎的他。 不能够，二爷加租了。二爷能拿这钱？ 三哥，你说啥？二爷拿钱赎的你？ 牛给二爷牵去不心疼，二爷的情咱这辈子还不清，这辈子不安生啊。 二爷拿钱赎的三哥。 二爷加租了，他能拿这钱？ 二爷咋会拿呀？ 整不懂，不懂。三哥要说的是真话，那二爷得拿多少钱呢？ 少不了，咋说也得这个数。 嗯，咋说也得三块大洋啊！ 别扯了，二爷那能花这钱？ 耶，一条人命啊，咋也得这个价儿。 一块大洋钱能牵家两头牛， 三块大洋钱得牵家六头牛， 十吊钱能买十二个小鸡子儿，一个小鸡子儿能换三块豆腐。 二爷真有钱呐、 啊！二爷他还救了人。 二爷他为啥赎赵三儿？ 赵三值这么多钱，王家要是活着，那不得亮个脚的乐呀！王姐耶，

二爷一定想听这话。那二爷叫我滚，那就是因为我没说这话呀。不识抬举，真就不识个抬举呀。脖子呀，你死了消停啊，可你咋把成业这么个孽种留给我了，让我消受啊？我早知是个孽种，我生的时候我就掐死他了，我就。哎，天儿暖和了，全村人都忙着生，生吧，都生孽障。小孽障变成那个大孽障啊，大孽障变成那个老孽障啊，啊啊！生吧生吧，生的全村的大人们都不识抬举，都像我一样不识抬举。生啊生吧，不识抬举就不识抬举，不识抬举。 娘，门口那猪生了吗？ 没呢。 猪疼吗？ 不疼。 我咋疼呢？ 你能和猪一样啊？ 一样，猪比人好。 咱家的牛死了，咋死的？娘讲给你听，讲完了你就不疼了。二爷不要咱家的牛了，说那牛老的快要死了，让我牵去屠场卖几个钱。老羊儿高高晒着，牛渴了躺在水沟边，我想这是他最后一次喝水了，没催。快日午了还是赶不走，树枝儿被我打成了两截儿。 暖和的季节全村都忙着生，大猪带着小猪闹哄哄地跑，可那大猪的肚子还大着，真大，快要碰着地了，奶子有好多都圆鼓鼓地撑着。 老牛老了没用了，为了一张皮人变得厉害了， 跑到房后的草堆上生小猪。那胖猪四肢抖着，全身抖着， 出了屠场我拿着三吊钱，想着冲一亩地再买点酒，可是后面有人喊牛跑了，我一回头，老牛跟在后边。牛不知道，牛想回家，没法儿，我只能往回走。老牛又跟进了屠场，我给牛搔着头顶，它卧在地上，渐渐的睡着了。我掉头出来，跑到道边，听见了一阵关门声。到了村口，二爷手下的人就把那三吊钱都拿去了。 此时，二里半和赵三还都在恨恨地骂着：“ 里外里丢人呐， 丢不完的人，丢不完的人呐！ 我这辈子还能干啥呀？”我还能干啥呀？ 我这人咋能好？我可咋能好？